庆祝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五周年中央图片展革命喜事带来伟大转变开幕式4月3号在人民文化宫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以卓越的思想和岁月匪懈、精力充沛的革命领导、胜利引导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一生心血的白头山大业。展厅里有反映金正恩同志伟人风貌的照片展出。